叮当反正，我哋最积极 ，HKPN.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er.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原来呢个礼拜咧，有两单嘢咧，都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嘅。一咧就系原来咧，赛街嗰边咧，变咗大妈广场，成日有啲人喺度唱啲好难听嘅，所谓叫爱国歌曲，又或者系唱啲五六十年代。哔哩吧啦， 你有冇去先？ 梗有啦，屌！ 佢未必系外国歌曲嚟嘅，系 唔系外国？外国啊，唔系一定外国，但系啲好嘈嘅文革时期嗰啲，即系基本上系大陆音乐啦。咁但系基本上因为之前咧嗰度有队好出名乐队咧，成日喺度唱 Beyond 啊，唱啲五六十年代真系叫怀旧金曲。 佢好多弹噶系， 我知道 啊，我知道啊，但系最大嗰队系成日都喺嗰时喺边个位咧？喺百老汇出边，最大嗰弹。咁咧好多时都俾人系投诉到咧，又要执嘢走，又呢又路嘅。咁但系基本上俾人搞走咗嗰队之后咧，基本上而家咧除咗嗰啲大妈团之外咧，就冇第二啲乐队喺嗰度噶啦。就算系啲 indie band 咧，都冇噶啦。咁前嗰排咪话有间化妆品公司好似系靓 Nazi 嘅，要整个隔音屏幕喺度咧，都俾屋宇署调走。即系其实件事咧。你又真係好难一概而论咩叫啱同唔啱。即係点解我讲呢一样嘢呢，其实我其实一路呢都有个感觉嘅。就係话即係作为一个支持即係抗争或者支持争取民主嘅人，最怕系啲咩呢？最怕就係有人打着黄旗反黄旗。即係佢呢头就话俾你听，哎佢系都系支持民主嘅，佢都系支持抗争嘅。个问题就係话用一啲错嘅手段无限将你个抗争嘅手法放大。即係好似以前啲本土派无能，即係嗰啲无赖嗰啲咁呢。你呢头话去游行，嗰头就喺游行嘅时候结尾嘅时候佢就主张掟砖啊，一系就唔走啊，一系就摆你班人上台啊，又话呢个游行未终止啊，一阵又话要冲去呢度冲去嗰度啊。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系即係香港嘅反对派咧，要专登咧，系要成立一役，系或者系一班人咧，专责咧，系去做呢、這、一个 裁判， 唔系，即系你例如中西区补选咁，永远有条扮即系挂咗条黄丝带喺中间，话自己进步民主派咁出嚟戒票噶嘛。同样道理，我觉得应该反对派本身应该会 recruit 一啲人，系搞香港共产党，跟住就系行出嚟就话，而家民建联系唔够贯彻呢个新时代中国特色嘅社会转移， 你要搞佢梗系啱啦。个问题就系话，而家系搞呢边啊嘛。 系啦，我就话我哋呢边冇咁嘅人咯，系 我哋呢边有咁嘅人系搞蓝色啊，而家搞黄色咧。我发觉而家啲人系搞黄色，即系点解我要攞呢两件事出嚟讲咧？嗱，好简单，大家争佢唱大妈歌。大家争嗰班八婆喺度跳舞，大家争嗰班人冚唪唥开晒大声公。 我补充下先，仲要系其实咧，当中咧围观嗰啲叔咧，系摄啲利是咧入嗰啲大妈。其实有啲大妈咧好，即系三四十岁嗰啲，有嘅， 梗系唔知啦。 有，我 起码都四五十、五十到蚊都有。 我记得嘅点解咧，就系、是、又要讲翻啦，司机同司机美好嘅时光咧，就系、是。 你又走落去摄银纸咯， 唔系，我打包单司机冇咁做嘅系。 你有， 我都冇。点解我会见到啲咁嘅景象咧？就系、是、因为八月旧年八月嘅时候，同司机落旺角攞提名啊，摆街站攞提名啊，摆正就系啲大妈唱歌嘅时间咁啊。咁当然司机就俾我哋导正咗，就冇勇武嗰啲大妈啦，系咪啊？咁 咁但係就係見住即係有啲阿叔即係利是封都冇，就攝即係嗰度我望到嘅，即係唔係多錢嘅，應該即係兩三張即係廿蚊紙咁樣啫，咁樣即係攝落去嗰啲省即係收錢收最多嗰、那個係即係三四十歲左右嘅係係啦， 以上全部都 係係啦，咁係咁係係啦咁樣係，所以係有個我唔知點樣嘅，其實佢有個應該係有個你音樂人。嘅應該可能會知道啲出 show 其實成件事係一啲類似咁樣嘅一個 show 嚟嘅。 即係我話俾你聽，嗰樣嘢叫榕樹頭，但我話俾你聽，榕樹頭都執得七七八八啦，即係每一晚都淨係得兩三個八喺度嘅啫，真係有塞錢。佢攞個兜出去添嘅。個問題就係話咧，嗰度已經執得七七八八啦。咁難道你又覺得喺菜街又會 work 咧？即係我其實唔係好明嘅。即係當然你話呢樣嘢合唔合法兩睇啦。咁但係。你要有个思考训练，就系话，如果嗰班唔系大妈，嗰班系啲好出名嘅艺人，或者啲 indie band， 佢喺度开行只喇叭咁唱《海阔天空》，咁你觉得又应唔应该揾啲？ 是是林记讲啊，阿华咪即系，如果你想去收声嘅话，我哋做一队香港独立，真系香港独立乐队啊，系 即系斗嘈， 咪讲咯，咪唱。獨立歌曲嗰個問題就係冇乜公認嘅獨，即係港獨歌曲嘅問題就係得一首《城邦會戰勝歸來》，而一班本土派垃圾嘅地方就係你搞咁撚耐，你都冇一首新嘅歌，明知依首歌就已經係 outdate 咗啦，係嚇、啊，即係教主同埋呢個 你邊有 metal 版本嘅 教主同，但係教主同黃楊達，我城邦天使同我講啊，阿楊楊。走嚟問佢啊！喂，而家情況唔同咗，可唔可以改過啲歌詞啊？咁樣咁你城邦天使話：咁你改邊派啲歌詞先？咁樣係改走黃毓民咯， 洋洋出聲啊！好得意喎，你又喂咁。但其實我堅係想提出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當你發覺，如果你係住喺菜街附近嘅話咧，其實你係好憎人喺下邊做任何要用 loudspeaker。嘅表演，因为事实上咧，嗰度光污染已经非常之犀利啦。你要我礼拜六日，唔好话礼拜六日，净系平时嘅，即系有行人尊重区，如果吓系五六日都系咁嘈嘅话咧，嗰啲人系真系会想死嘅。咁所以就系话，你如果屋宇署连咁细单一单嘢，你都要搞，要拆翻个棚来，又或者唔俾人起嘅话，喂大佬交租嗰时我唔知啊，大佬 唔系摆喺地下有咩关屋宇署乜捻嘢事啊？系 嗰个棚咧，基本上一个好似太阳党咁嘅嘢喺上边搞落嚟嘅，因为佢想隔音咧，就嗰个太阳党拉到落地，咁嗰个系一个超过两米高嘅屋宇结构，咁所以要拆咗你，因为嗰个嘢太大啦，你冇去屋宇署申请。 屌你咁周街嗰啲招牌都系僭建啦，僭建又封我顶啊！僭建检控。 喂，老老实实有其实已经好多都攞咗牌，又或者唔攞牌嗰啲已经拆晒噶啦。你啱啊，其实嗰啲冚唪唥都已经攞晒牌噶啦。即系个问题就系话，我觉得系应即系等于我哋上次讲 Uber 咁，你有啲嘢系需要个法规系与时并进嘅时候，你要检讨。即系譬如你限住一段时间咯，即系譬如你系行人专用区可能八点至十点或者六点至十点。 噪音系有个音量分配系应该有相关嘅法例规定咗咩系噪音噶嘛？喂，你企落去嗰条街嗰度。即系同阿 CK 当年，即系企喺旺角，即系七至八， 你又非常之举个例讲得啱啊！ 好捻肯定，一定系爆分贝嘅，嗰度冇二百分贝，我唔信啊！ 你啊真系讲得啱啊！咁问题就系以后政党嗰啲 speaker 冚唪唥系咪需要攞牌先至嗌得咧？咁唔系啊嘛，所以就系话其实还嗰咩食环落去度咧，系要经过一段时间，譬如度到你十分钟啊，度到你几耐啊，系超过嗰个分贝嘅音量咧，先至会周你嘅。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全部冇一条界线，好似即系 hidden agenda 咁，而家条界线就画咗一边啊。你嚟香港表演，你有冇工作证？屌你喂，呢啲咩嘢说？ 咁你扫晒成个西洋菜街啲大妈啦，佢哋有冇工作证啊？屌你老母， 佢哋有身份证，佢哋唔系有工作证，屌啊系啊，佢讲得啱。喂，大佬。而家系所有呢啲咁嘅规矩，完全都唔系与时并进，而且系条线，唔知点画，即系等于喂，你而家住喺屯门天水围嗰啲，礼拜六日你估好过啊？喂，我买楼嘅时候，我唔知礼拜六日嗰度咁捻多啲所谓叫自由行，冚唪唥拉车， 所以咧、嗱，本土派逻辑就系屌。即係唔係屌政府唔執法㗎嘛，係屌泛民點樣抗爭無效㗎嘛。咁我哋用返呢個邏輯就係，你屌楊楊點樣嗰陣時你選區議員嗰陣時候你唔撚堅持將咩比堅尼女郎即係佔領菜街掃走啲大媽呢。 喂嗰單真係我完全冇講過，我真係好欣賞佢。 即唔係唔係唔 同埋嗰條女大家笑佢肥，但我就係鍾意啲有肉地嘅，我諗同你啲口味差唔多，係我同你係，所以先同你做坐喺度做個節目係。 唔係，我要劃清界線，我從來都唔鍾意肉地， 真係 我豬排骨。我真系讲坚，即系嗰肉地都留翻俾你，俾你慢慢食。即系我中意嗰啲唔系咁样。见 过好有福气，好有福相噶、啊。你老婆系 唔系啊？就系唔系啊？我老婆即系有福相，但系就唔系肉地嗰种嘅。哦，千 咁你解释俾周深听啊？周深又话你好地地贴张相出嚟，系咪做错事啊？系 边张？哦，唔系，自己唔好讲嗰啲啊。 即系我觉得周深都有啲过分嘅，系即系好冇晒恩爱，都会怀疑人做错事，系咪先？咁同你好熟咩？而家你同周深好熟咩？ 啱嘅，佢成日佢唔系， 所以金英系先开一个环节话，我为何要 block 周深的理由，应该可以讲三粒钟，系觉得系 佢 block 周深咩？ 值得听啊 ，block 好捻耐咧。 我起码我冇 block 掉，唔系即系除咗呢单嘢之外，第二单就系话，即系喺个玛丽医院里边咧，个手术室做咗个手术咧，主刀医生都唔系主刀医生，系兼职嗰个叫吴国际。原来佢就系同阿吴桂斯开换肾嗰位主诊医生，即系其实嗰件事问你一句就得噶啦。而家系如果佢走去养和做自己嗰份工，嗰个人系有冇生命危险？如果你开个听证会，系因为养和佢自己嘅 patient 系有生命危险，佢赶住过去救佢，而呢边换肾嗰个系冇生命危险，咁你觉得佢应唔应该离开手术室咧？第二个大问题，佢离开咗手术室，系咪佢系唯一手术室里边唯一嘅医生？如果佢有其他主刀医生，又有其他医生喺度，佢咪唔走得咧？即系你既然即系当然你话你唔信卢重茂嗰个讲法，就系话诶，你做手术嘅时候就一定系一对一嘅，你第一妙手仁心太多啦。你应该睇咩咧？你应该睇 Doctor X， 即系你要知道啊，大门未知之入去手术室做手术嘅时候咧，其实成村人喺度嘅，有时有唔同科嘅医生，譬如神经外科，有啲系麻醉科，有啲可能手术外科，有啲系创伤型、矫形嘅，有好多医生喺度负责，就系佢自己做，佢自己专门嗰副嘅手术。咁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系同个丝诶唔系换肾换肝，咁你如果系换个丝肝落去嘅话，咁佢做完嗰部分嘅手术，又或者佢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病人有生命危险，赶住去救佢嘅，喺安全情况底下佢走。 咩成件事？我觉得奇怪嘅地方就系话咧，你应该呢啲情况咧。是有晒 contingency plan， 有晒佢哋医疗嘅守则系点样做噶嘛？喂，好坦白讲， 嗰个系跟 protocol， 我做医生 唔系跟 protocol 嘅嘢。 我做医生唔包，你都唔包我紧张嘅时候肚痛噶嘛？系咁，医生行咗出去，呢啲系应该系有一套已经系用咗好耐，系啦，好耐用咗好耐嘅程序系点样做噶嘛？而唔系。系即究竟呢个咁嘅事实先，首先我唔知道系咪即打开即开 即大家系啦，大家联想到个画面咧，就系突然间喺个神台度汤汤下汤到一半， 系啦， 诶吴医生有 emergency call， 佢又走咗去， 跟住侧边啲护士咧就一个就喺度即系坐指甲啊，一个就喺度即系碌紧 Facebook 啊咁样， 系 咪咁样样咧？成件事 系手咁喺度， 系啦， 应该唔系噶嘛。应该就唔系一件咁嘅事，咁所以咧，即系老实讲，唔系唔可以批评，而系我觉得有时啲嘢系等多啲证据出咗嚟先，又或者唔好因为卢重茂讲一件事，你就觉得因为卢重茂系一个唔可信嘅人，你就否定晒佢完全俾嘅证供。咁人哋卢重茂都话，喂呢个系一个 common practice， 好简单一样嘢。有时咧手术有两种，一种系紧急啲嘅，一种系即系真系要救命嘅。另外一啲手术系容许个医生出出入入，又或者容许有两个以上嘅医生在场嘅时候，嗰样嘢唔一定值得留，即系真系老老实实。咁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觉得身边嘅人因为抗争、因为追求民主，又或者因为你净想否定晒呢个政府所有做嘅嘢，而每一件事佢都用佢自己认为啱嘅道理去。推翻一啲嘢已經有嘅 common， 但係咁講呢件事本身報道出嚟嗱，首先啲即係報道準唔準確呢個一回事啦。咁但係當準確嘅時候， 其實未公開俾口供啊。 但係報即係睇到其實係唔係好合情理噶嘛？首先呢樣嘢你撞手術期呢樣嘢，你手術嘅編排就已經係一個比較古怪嘅情況出現啦。係你想做手術有？你估好容易又话做就做啊？ 啱啊，要两边有房要度中期噶嘛，所以老实讲，我就唔系话成件事一面倒，边边啱，边边唔啱，我就系觉得如果大家系信 common practice， 又或者信个制度嘅话，你等啲人俾晒口供，你先去评论，你就好过话哇 一單新聞好似有啲唔合實、唔合情理，好似你頭先講個情況，大家聽到呢單新聞就覺得咧，一開咗個肚，大家就喺度玩 Facebook 啊，呢、這個喺度食緊杯麵啊，嗰、那個喺度睇緊波啊，呢、這個喺度睇緊股票啊，跟住醫生走撚咗。 唔係，我會理解嘅個情緒、個反應。 咁當然， 依家咁嘅社會氣氛，大家都去懷疑啦。大佬，醫管局喂，之前先至我哋咪喺節目又係講過啦，又要 call 翻你額頭，應該要作住嗰個日子，係咪？即係阿林鄭去參觀，咁啊推走曬啲病床。系咪？喂，而家医管局都系已经掩集咗， 喂，好似之后嗰日就已经喺法国医院用2000多万买咗102张病床，即系我觉得有啲乜嘢唔可以即刻做嘅啫。假设你有钱嘅话，就系讲完第二日就已经买咗102张病床啦。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点讲咧，唔系话即系又系讲呢啲又系赌自己米嘅。即系当你有一班民主派议员。去林鄭嘅官邸度食飯去揸扒，喂，好老實講，你唔知道佢講啲乜嘅啫。你又或者林鄭可能一入到去冚死曬狗，哎呀，唔好意思啊，各位議員，希望大家以後高抬貴手啊，拉少啲布啊，點點點。你見到出面啲評論就係話，屌你班人啊，入去做啲咩嘢？我真係唯一一個睇唔過眼咧，嗰個就係邵家臻，因為點解？因為你喺見到林鄭嘅第一次，你就屈佢。你屈佢咩呢？就话你林郑，你系草菅人命，你对自杀嘅学生不闻不问，点点点点。喂，即系好老实讲啊，任何一个 reasonable 嘅人都会谂，喺呢个社会上边自寻短见嘅人系非常之值得注意，非常之值得关注。问题就系话系咪全部都系呢个社会嘅责任？即系佢哋自己嘅精神全部都系呢个社会有个问题，系带嚟佢自己嘅精神错乱，或者令到佢自己。自寻短见做傻事，咁唔能够一概而论噶嘛。但系当你要敲响呢个警钟，你要喺呢个立法会质问嘅时间里边，话林郑草菅人命，即系我觉得有点疑下过系嘛。你最怕就系话喂， 咁佢又我又要讲翻公道说话，我觉得林邵家臻佢有个 contact 喺度嘅，因为大佬佢即系做社工。吓、啊，开始 系佢唔讲呢啲嘢，冇第二啲嘢讲。 即系见，唔系佢即系由起家。 我唯一一样嘢明就系佢唔讲呢啲嘢，冇第二啲嘢。 系讲紧由佢自己开始做社工，讲紧呢十几廿年，即系由天水围嗰阵时候，即系当年天水围啲日与夜啊，抌自己仔女落街，系嗰堆嘢讲起佢见证住啲历史。而林郑一直喺个即系官僚制度入边，佢又做过社会福利处，佢由讲呢一个 context 出发啊，系你咁捻多年嚟咁捻多，即系而家你做到特首咁嘅位啦，系咪先？但系结果即系。个社会仍然都系出现 咁，我要问一样嘢，即系我要问邵家臻一样嘢，系咪你林郑做咗嘢，呢、這个社会就完全零啊，完全冇呢啲惨剧发生啊？咁美国又民主社会啊，英国又民主社会，德国又系，日本又系啊？咁我想问一下你，英国、德国、美国有民主社会？ 我而家其实质询紧个态度嘅问题啊嘛，系咁，我觉得佢用词，你话草菅人命，你可以斟酌嘅，系咪呢样嘢？ 所以系啱啊！我觉得你系可以批评，但系你唔好开天杀价。你转头人同人揽头揽颈入去食饭咁咩意思呢？ 有咩？ 梗系有啦，即系所以我 佢为咗林，佢为咗培育海恩就系咪啊？ 我唔知喎呢样嘢。 细两个节目讲佢笠华华邵家臻冧容海恩嘛？你咁谂，我以为你咁憎邵家臻，因为佢冧容，因为你知道佢冧容海恩，所以你先屌柒佢啫。 呢度可能要做啲理申报。因为容海恩，我谂我识佢 嘅，又有嗰腿， 唔系有嗰腿，即系 同佢录过歌， 唔系，因为佢吹 trumpet 嘅。即系佢吹小号嘅，即系我识吹呢一样嘢，大家吹。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佢， 你可唔可以叫佢嚟录一首《小冤之有心事》啊？系，喂，我哋呢条水唔好净系你成日讲阿容乐琪，喂，不如我哋试下自己食呢条水啦，不如系。 屌你喂，咁样俾容乐琪奸计得逞、啊，你点个屌你管理面书唔够一个礼拜，唔够两个礼拜，唔够叫几时候？喂，佢即刻同反对派 friend 晒， 切。咁若唔 我點樣交代啊？ 唔輪到我哋啦！ 而家我做吳三桂，而家大開中門叫佢入嚟做節目。 一早楊岳橋，我哋去楊岳橋訪問嘅時候，已經大大張相去 office， 佢同容海恩嚇，即係攬住啲小朋友，一家四口樂也融融啦。未輪到我哋，所以你唔使擔心，我覺得。 人哋咪做節目講喎、啊，大佬。 唔係我哋揾個六哥啫嘛，李強康係咪嚇？又可以回應何韻詩啦，係咪先？何韻詩你唔中意唱，我唱。 梗系唔得啦，啲 小丸子又有心事。 咁不如喂，咁不如 陈辉， 你问佢，你喺 Facebook 问佢，如果佢话肯嘅话，我约个时间一齐录。 嗱、 啊，呢、啊這个捻咗嗱，呢啲人真系专系害鸠人嘅。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Action speak 啦，系啊，你睇佢即刻会唔会复啦？我分分钟即系复 message 嗰个容乐琪，你老尾。 系我搵翻佢 Facebook 先，佢 我都唔知 叫容海恩啊，大佬，即系叫 Eunice 啊，系啊系啊系 ，Eunice 啊，好似系 Eunice Yong， 系啊， 用 Barista at Law 系佢识，佢其实佢自己识唔识算 Barista 咧？你话佢觉得 我唔知识唔识， 系咪一定要做 at 咗 friend 先可以喺佢度留言？我 唔系，你可以 Facebook 佢，你可以 PM 佢，睇唔睇到另外一件事。不过咧，喂，屌！我都唔知点解讲讲下讲到呢度收唔到复。假如果佢真系复，我哋真系要录小圈子有心事嘅时候，我哋系咪要即系单刀赴会咧？系咪要去佢议员办事处吓、啊，要去搞掂呢剂嘢咧？ 我喺我唔知边度喺个 Facebook 写，但系佢自己都 share 咗，即系何韵诗讲佢嗰单新闻嘅。我就喺嗰度十月29号呢单新闻， 我 就喺 个 我落个 comment， 跟住再 PM 佢系。 我知啊。 嗱，我用呢个语音输入法，我代表花生台。搏击会节目主持 Raymond Lai 邀请你上嚟录歌，录一首《小丸子又有心事》，请回复。跟住我再 message 佢，系咧。 使乜有两个心心咋？即系有两个点样嘢？有两个 icon 噶嘛？屌你！ 你拉住布先，我打埋我即系。 所以我好撚憎呢啲人呢做節目因為我搞事啦仆街啦。我真係好撚怕。如果我係容樂琪我第一件事就叫佢接吻咗佢。跟住呢仲要同佢大肆宣傳 ,call 撚埋記者錄歌嘅時候就冚唪唥幫我哋嗱小丸子又有心事嘛。佢著到成個小丸子咁同佢錄歌啊。屌你咁即刻所有批評人即刻唔見晒。仲要嘩讚你又有氣度啦又肯包容啦又玩得啦。而家男嘅有 AY 啦。喔、哦、原來女嘅有 EY,Eunice Yong。嘩咁你唔死呀真係大佬。咁呢一劑俾佢搞掂喎。而家葉劉都搞唔到喎。而家社運飛機場而家變咗唔係幫起機嘅唔係葉劉喎。而家係變咗容樂琪喎。 咁我哋咪更加有本錢去申請嗰份工啦係咪嗰份工中拆咗，而家咪改名唔叫中拆咗啊嘛！ 而家改名唔叫中拆咗，喂咁但系咁咁啊，昌哥，我希望你事業就一帆風順。 嗱、嗯，你讀一次，系啦， 容議員，我代表，咁你屌你啫，搞我仆街叫我讀，你個撚樣 send 咗啦，唔知佢復唔復？啊！即系如果玩交呢啲嘢玩成功咧，我呢啲真系非常之赴汤蹈火嘅吓。啲、啊、青年政策系咁样做噶嘛？而家屌呢啲你攞晒分啦！ 我打翻个网址落去先 ，hkpnet.com 系啦， 系嘛？嗱、啊，即系搞事呢啲不遗余力吓、啊，怪唔知 CK 同你咁投契啦、啊，大家都咁捻中意搞事。 我睇下可唔可以代表，可唔可以即系比邵家臻更能够导正佢先系。 哇！咁你呢啲点讲啊？嗰只一回啊？ 唔系，我打翻个 hkpnet.com， 佢唔知花生台系咩嘅话系。 佢点唔知花生台都话呢个容种嚟嘅咯？ 屌！ 你讲几多次先明啫？ 有时都会自己复噶嘛，好似冯剑基咁样，系咪先？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静待嗰一佳音啦吓！屌、啊，最屘几分钟我点啊？ 你示范唱一次咯，系 我紧紧唔得啦。 小丸子又有心事， 你唱啫呢个系，唔系最屘几分钟，其实都系想讲翻啦，即系 十九大。 哎呀，唔知好唔好讲，即系我完全 想讲咩先？ 唔知点解完全冇心情，一见到你咧， 点啊？ 就交晒啦啲嘢。 咁梗系啦，喺呢个咁样嘅世道入面你唔交啲话，你我都跳楼啦，系咪先？喂，咁捻凝重系咪啊？吓， 你讲得啱嘅，凝重即系唔系？我几时都话边吃边学揭边抗争啊嘛？呢个系阿四眼诊本书名嚟噶嘛？我都话 几时要食中筹咧？有着落啦，几时去食先？嗰、那个咩海底乜柒火锅系？ 我谂谂下唔想去食啊！真系啊！我俾 PM 你睇，即系话喂，去边度科水？我唔使科水，即系约齐约人食先算啦。屌，点知原来扑街嗰间咁嘅死人嘢，一个礼拜唔够啲差嘅劣食评就已经出晒嚟啦。咁你知唔知我原本想做乜嘢咧？其实我系想对准住镜头呕一次，即系喺佢度，因为我食个哇，屌你咩汤底完全冇味嘅，哇啲肥牛梅嘅，哇啲梅头臭嘅，一食呕咗。咁你真系害一铺啊嘛！都摆明知佢喺度玩嘅，啊屌！原来唔使我， 已经大家都知道嗰个地方唔应该去嘅。 但系唔得噶，我哋同郁文最大的分别就系我哋唔系讲嘅啫，你讲咗就要做噶咯。最多你揾阿曹总去，点解咧？因为曹总出名系劣食磁石嚟嘅，系系啦。咁所以佢有好丰富嘅经验，系嘛？即系咧，对住劣食嚟讲咧，有两种，第一种咧就系、是、咧，我哋食到劣食，但系佢话哇正啊咁嘅样系；第二种咧就系、是、咧，连佢食到都系劣食物屌。 如果你去到海底捞火锅，系 系啦， 阿曹总食到哇好捻难食啊， 食到呕嘅话咧，咁呢个就真系即系 certify 啦 ，certify 冇得再 certify 啦，开空开三粒钟都死硬咁滞噶，唔使担心系。 你今日网聚喺上面搞啦吓。整啲小型網聚，十個人一齊鬥劣評上面， 就咁搏擊會聽眾網聚咯，你試下啦。 我食啊食啲好啲嘅啦，屌我唔食啲劣食嘅嘛，咁嘥我 quota。你知唔知我減肥減得幾撚辛苦？我減11-12磅，我仆街。 有冇啊？ 一個禮拜有啊，當磅咗啊，唔係一個禮拜屌，一個月減11-12磅。 你打完飛機就去磅咋係嘛？ 哇！你咁睇得起我啊？你真系以为系张白胶章啊？脆啡就脆优啊？屌嘅唔系啦！啊，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咧， 曹总金句就话：你唔食嘢边有力减肥咧？系咪？ 最后咧就讲多次啊！11月几号啊？屌又要睇翻人哋。11月17号礼拜五晚啊！嗰间嘢咧喺筲箕湾，嗰间咧叫知翠鸡，咁咧自己有咧150，唔系自己有200，咁咧嗰晚咧应该都几热闹嘅，几开心嘅，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揾我报名，咁咧我个私底下咧睇下有冇啲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嗰啲朋友有兴趣啊，颁翻10-8个去撑下场啦，咁啊今集多谢阿昌，多谢晒咁多位，下集再见，拜拜。 我哋咪留到容海恩福。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